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王建凡走了，那一批加他共走13个，原因各异，包括身体原因。满3个月时又查了一次体，罗天阳身高1米65，只长高了0.几厘米，却是质的飞跃。4月是预校老学员毕业的季节，没被淘汰的上航校走了，坚持到最后一刻被淘汰的留下待分配，一栋楼只有几个。彭飞和宋启良从队里开会回来，路过老学员宿舍楼，安静的凄凉。一个老学员蹲在楼前烧纸，把同学们遗留的笔记纸、信纸烧掉，用脸盆烧，边烧边拿树棍拨弄，怔怔地瞅着金黄的火焰变成粉红的灰烬，变成疲乏的一堆。这个老学员他们熟悉，各科成绩优秀，只在最后跳伞的时候左脚趾骨骨折，确切说是骨裂没折，仍被淘汰。飞行员腿断了都没事，接上照飞，因为人家已然是黄金之身。学员还没上天，没开始大把花钱，加上还有那么多原装优质品可供挑选，经过缝补的自然就算了。彭飞、宋启良跟老学员打招呼，他只哼了一声，头都不抬。宋启良好心地慰问，哎，你太可惜了，马上毕业了。老学员猛然抬头，怒气冲冲，有什么可惜的？一点都不可惜，真上了航校2年下来了，再被淘汰不如现在走。你们那位徐东福徐队长不就是现成的例子？这批老学员共淘汰了 36%， 上航校之后还得淘汰一半，那一半里非尖唧唧的居多。宋启良想进一步解释自己没有恶意，被彭飞拉了走。忠厚到愚钝的善良有时比刻意为之的恶毒更具杀伤力，给人以不期然的痛创。正式上天跳伞结束，学员们进行了预校毕业前的最后一次体检，体检结果彭飞为 B 类身体，罗天阳也是，宋启良不适合飞行。A 类身体可飞歼击机， B 类只能飞轰炸机、运输机。 鹏飞臂是因为身高，入学后又长了2公分，1米82，肩肌肌肌舱狭小，飞行员身高要求控制在1米8以内。罗天阳为什么是 B？ 不知道。宋启良为什么不适合飞行？也不知道。学员体检资料属秘密等级，鹏飞的知道是因为身高摆在那里。吃罢晚饭，宋启良等在队长饭后必经的路上，路两旁是石墙般齐整的冬青，叶片青翠油亮。又是四月，过清明了。一年近10个月来，宋启良小心翼翼，刻苦努力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克木跳伞，为保万无一失，地面训练时抓住伞绳链放起，20秒一次，一掉几十次。训练结束方发现伞绳上的斑斑血迹，手掌磨破了居然没有感觉。十跳那天他是真害怕，坐运输机机舱里腿发抖，手冰凉。之前教员说过，老兵怕着陆，新兵怕出舱，他有思想准备。事到临头仍然不行，前面有同学到舱门口，死活就不敢跳了，生被教员给推出去，呈自由落体下坠。如果那个伞是万一没张开，人不得像个从高楼上被扔下去的西瓜，结结实实摔个稀巴烂。轮到他了，站在机舱口，心突然沉静，一秒钟都没迟疑，向着茫茫云海纵身跃出，胸怀一种自杀式的激情。他的身体不适合飞行，哪里不适合？得跟队长问个明白。体检前听罗天阳说，只要不想留你，队里就会给体检组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在身体方面给你找出点问题，把你开掉。当时就有人指出，罗天阳又误听了，不合格者淘汰是众所周知的，包括文化、体能、身体，人家用不着做这种手脚。罗天阳意味深长的摆手 No No No， 忘了教导员政治课上怎么说的，凡道德品质有问题，凡讲假话不忠诚老实的人一律淘汰。文化、体能、身体方面的原因好说，那是硬指标啊，你不够格就是不够格。道德品质好不好怎么界定啊？就算好界定怎么说？说你走吧，你道德品质有问题，能这么说？不能啊。所以不说免得伤了面子，也省了做工作，都到最后了何必呀？山不转水转，将来没准还得见面呢。宋启良的心中梗着块没法消化的块垒，最后阶段他虔诚到自虐的刻苦，他不成功变成人的悲壮，不能说与此无关。文化考试，飞行动力学是他的弱项，加上又是决定生死的中考，卷子发下来之后发现第一道题就不会，他顿时脑子空白，下面的题会的也不会了。于是看了身侧鹏飞的试卷，原封照抄。如果不是极度紧张忐忑，他会想到适当的答错几题，以与鹏飞区别开来。鹏飞的水平 绝对有答错的余地。成绩出来，他和鹏飞都是93分，扣的7分都是扣1分的小错，7分7个错，错的地方都一样。教研说，抄袭肯定存在，除非他俩根本就没挨着坐，希望队里找两个人谈。队长教导员分别找了宋其良、鹏飞，无果。于是加考，两个人的考场，三个人监考，教员、队长、教导员。坚持到最后一刻，拿到专为他们两个人出的卷子，宋其良崩溃了，失声痛哭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发誓，这是他头一次做这种事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当时队长批评了他几句，教导员不仅没批评，还安慰他说，知错改错就好，不要有思想负担。队长如期走来，宋其良迎了上去，队长，我身体啥问题？哦，提前组的事儿，我们不太清楚。头一次，这个说一不二的汉子，面对他的学员，目光躲躲闪闪。于是宋其良明白了，不再问了。二人走，宋其良一路掠着冬青，叶片在他指尖下浮倒后直起，摇晃着闪烁。我们村儿多少辈子，有史以来没出过飞行员。他遥望天边的青红，目光迷离，声音梦幻一般。我走的时候，全村人送行，我爹肝硬化没多少日子了，我娘一直催我往家寄飞行员的照片，好让我爹看上一眼，一直催。正午的阳光下，相机镜头里宋启良穿着飞行服，背底肩舞，徐东福手执相机叫笑。宋启良笑，笑容明亮，鹏飞在不远处看。午休发现宋启良不在，他不放心，出来找，找到了这儿。照完相，宋启良脱下飞行服还给徐东福，航校学员就有飞行服了。宋启良头也不回走。徐东福站在原处目送不动，以致鹏飞到了跟前，他才发觉。鹏飞看着远去的宋其良问，他是因为考试作弊吗？哎，更重要的是被发现之后坚决不承认，真的不能给一个改过的机会，他一直很努力。没有时间了，上了航校你们就要上天，要开始喝油了。待遇也是飞行员待遇，住空勤楼，吃空勤灶， 总之一句话，要开始花大钱了。因此在这之前的选拔原则是，宁可错杀三千，绝不放过一个。鹏飞接着说，瞄一眼徐东福手里的飞行服，鼓足勇气。队长，听说您在航校高教级都飞了，最后被停飞，为什么呀？要上航校了，想吃我的欠，长你的痣？徐东福笑，笑意一闪即逝。有飞机飞过，他抬头仰望，阳光下黝黑的脸盘宛若青雕。我没飞过高教机，初教机之后就停飞了。飞初教机包括之前在预校，我成绩一直很好，跟你一样，我各方面能力很强，我是以全科优秀的成绩从预校毕业的。在航校停飞可比预校要惨得多，头天通知你，第二天别客气，立刻从空勤楼搬出去，同时不能再吃空勤灶，精神肉体的双重悲凉。飞初教机的时候，我们队有一个激励制度，飞好一个起落，给一个小红旗，贴在你名字下头。攒够100个小红旗，嘉奖一次，嘉奖可以入档案。我一口气儿攒了99个，全队唯一。最后那次飞行，一心想把第100个小红旗挣到手，犯了大忌。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是不能有杂念的。为什么对飞行员要有那么严格的心品测试？因为飞到最后，心理素质占了相当大一块。你在天上遇到的特殊情况会非常多，很多在地面根本预料不到，跌云了，进雷区了，发动机出问题了，遇到强颠簸了，打起仗来，情况就更复杂。如果飞行员心理素质差，分了心，慌了神，等于加重了特情，有一点失误就出大问题。所以教员天天在我们耳边念叨，飞行无小事。最后一次飞行，我一心惦着那个小红旗儿，刚一起飞就切航线了，当时就慌了。最终改过来了，落地了，滑回来了。在我观车，下一个同学上来的时候，飞机突然趴在了地上。我把起落架的手柄放在收起的位置上了，我被停飞。大队长、教员都觉得可惜，有什么办法？飞行就这么残酷。除了良好的飞行技术，你更要有遇险不惊、遇扰不乱、遇变不惑、能在空中处理各种特情的意志力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，冷静、镇定、从容、沉稳如山。人是得要强，但过于要强就成虚荣，就会生出无数的杂念。鹏飞，你的性格有问题，现在好多了，个性太强，做事冲动，孤注一掷，不计后果。我一直就在这一点上磨你，磨好了你就留下， 磨不好，你只能走人。我不能让你到了天上，凭着一时兴起，一时冲动，闭眼一跳河，去处理问题。飞机拖着长长白线，划开辽远的湛蓝。那个曾怀飞行梦想的青年军官，仰望苍穹，与他倾心相告。思时思境思语，从此定格在鹏飞的脑中。鹏飞探家，这是他下部队之后第一次探家。到家的时候是下午，他试着扭门，门居然没锁。厨房里传出当当当的切菜声，他放下箱子，轻手轻脚来到妈妈身后，一把捂住了妈妈的眼睛。飞飞，妈，您怎么知道是我呀？哎呦，还有谁会这么无聊啊？回过身，海云打量着他，拍他的脸，捏他的胳膊，嘴也不闲着。胖了点，比上回，哎，又高了是不是？中尉了，祝贺。鹏飞笑着，有啥可祝贺的，航校毕业出来都中尉。妈妈反驳，能毕业出来就值得祝贺。鹏飞以全科优秀的成绩从航校毕业，毕业前最后一次体检，罗天阳体检表上是不适合飞行，就此中学、飞行预校、航校一直在一起的同学分道扬镳。鹏飞被分配到空军某运输师二团，驻地在省城的江市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彭飞以全科优秀的成绩从航校毕业，毕业前最后一次体检，罗天阳体检表上是不适合飞行。就此，中学、飞行预校、航校一直在一起的同学分道扬镳。彭飞被分配到空军某运输师二团，驻地在省城的江市。湘江不在家，一年前提了赴军，军里暂时没房。从军部到师部得三四个小时的车程，夫妻只能分居。到了副军就能成为将军，彭飞当然高兴，只是看到妈妈一提起这事儿就沾沾自喜的那个劲儿，心里不免酸溜溜的。哼，他的理想可是当飞行员的，不是没当上。哎呦，一技之长比人之短，没意思了啊。哎，我倒想以我之短比他之长了。没有啊，不错，职务上他比我高，可年龄也比我大呀。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是副连，等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，副军是底线。妈妈摇着头笑，这可真是少年轻狂啊。彭飞也笑，哼，二十不狂没出息，您就让我狂一回呗。这天天气晴好，母子俩去照相馆照相，提着个大包，包里头装着彭飞的飞行服，冬季的、夏季的，还有帽子，塞得满满当当，走起路来直打腿。虽说在航校就发飞行服了，但彭飞从没有穿回来过，海云也不要求。母子心照不宣，那时候前途未卜。彭飞边走边发牢骚，妈，你说你带一套飞行服意思意思就行了，还非都得带呢，我还得背回去，真是。海云捏写他，拖着长腔，哟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起了啊。彭飞是哭笑不得。照相馆，彭飞遵母旨意，模特似的频繁换装，与妈妈合影。军装、冬夏季飞行服、便装。他理解母亲，但是仍不免感到窘。照相馆师傅是个斯文小老头，戴副金丝眼镜，阅人无数，善解人意，在镜头后头对彭飞会心的眨巴眼，调整镜头的同时调节着气氛。哼，有个出息儿子啊，是当妈的福气。哎，这是回来探家呀？啊，部队在哪儿啊？江市？哦，省城啊。当兵能当到省城不易。就这么着，左一张右一张，加上换装的时间足足40分钟。 照相馆来照相的人等得排起了队。最后一张穿的是冬季飞行服，照完换衣服时发现更衣间有人，海云说，就这么着吧，别换了。鹏飞穿飞行服同妈妈回家，一路上注目率回头率100%。这城里大街上何时出现过飞行员呢？鹏飞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走路都差点顺拐。好不容易熬到进了营区，情况没好，反而更糟了。在大街上谁也不认识谁，进了营区飞行服依然炸眼不说，须知这是人家空降部队的营区，熟人太多。鹏飞巴不得一步跨进家门，妈妈呢反而是放慢了步子。人家招呼你，你自然不好不理呀，但是人家没看到你的时候，你何苦主动的招呼呢？心里明白，妈妈是为他自豪，可也得顾及一下他的感受啊，人家会以为他是故意的显摆呀。又有人同妈妈招呼，哎呦嫂子，儿子回来啦。妈妈应声站住了，两个妇女就站路边聊，鹏飞是他们的聊天主题。飞行员呐，啊，刚毕业，哎呦，好帅的一个大儿子。啊，帅吗？我怎么没觉得？你一言我一言，你一言我一言，一个真称赞，一个假谦虚。鹏飞戳在边上，木头桩子似的，还不及木头桩子呢。木头桩子不用陪笑脸儿，打进营区，他一路假笑，笑得面部肌肉都僵硬了，只恨不能变作孙悟空，一个跟头钻进云里。好不容易进楼，鹏飞正色道：“跟你说啊，妈，今天例外，以后啊，我绝不穿飞行服出去。”海云装傻， 这 飞行员穿飞行服名正言顺呢，怎么了？鹏飞一针见血，妈，你就是虚荣。海云针锋相对， 我有一个能以为豪的儿子，当然想让大家知道， 你要说这是虚荣啊，那我还就是虚荣了。这方面当妈的没有不虚荣的，有一个算一个。儿子败下阵来，母后得胜还朝。鹏飞提着大包跟在妈妈屁股后头上楼，暗自的苦笑。如是17、18岁青涩时，他会断然拒绝妈妈的不合理要求，可是他今年24了，没有权利再青涩了。湘江在家，特地请假回来，再不回来，儿子走之前他就没时间回来了。马上老兵退伍，要求军的常委都下到团里半个月。到家的时候不到3点，他卷起袖子就进厨房忙活上了。母子不在，正合他的意，做好一桌子菜等着制造惊喜。儿子每次放假他都难得有空，得做点弥补，或说做一个姿态。父子关系一直一般，儿子小的时候他可不必太放在心上，但当他气势多多直逼眼前的时候，你哪里还敢继续的忽略？海云冰箱里是应有尽有，意料之中的，宝贝儿子回来了吗？湘江焖米饭，红烧五花肉，油煸大虾，清蒸鱼，为迎合海云特地素炒了小油菜，自己不爱吃青菜，鹏飞呢也不爱，海云对此一向是不满。在他往榨菜肉丝汤里 撒香菜末的时候，听到门响，回来的正是时候。两手端起汤碗，从厨房出来是一溜小跑，欢快地叫着，哦，吃饭喽，把满满当当的汤碗在桌子上放妥，抬头看到了身穿飞行服的儿子。人和衣服很是贴切，英俊英武。但湘江并不欣赏，不仅不欣赏，相反反感。他压住了这反感，洗手吃饭。彭飞来到餐桌边坐下，湘江看了他一眼，把衣服换了吧，破破拉拉的碍事儿。彭飞去换下衣服，刚才没换是看父亲兴冲冲的，怕自己这事儿那事儿的磨蹭服了他的兴头。换好衣服，一家三口吃饭，湘江夹一块肉送儿子碗里，同时仿佛很随便的说了一句，菲菲，咱刚才那个着装可是不合条例条令啊。话是不错，讨厌的是口气。彭飞低头扒饭没吭，海云出面解释，是他让穿的，他想看儿子穿飞行服。湘江愈发的生气，他自己为什么不说？湘江不屑，他不屑在你这儿求得公正，傲得可以。本想算了，终是按不住。可以在家穿在家看吗？出去显摆什么？彭飞的难过多于愤怒，哼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高高在上，自以为是。你四年的水火淬炼他看不到，看到的永远是毛病。彭飞夹一筷子油菜塞在嘴里嚼着，淡淡道，我没显摆，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显摆的，不就是个飞行员吗？湘江停住了筷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觉得自己当了飞行员了不起了？彭飞夹菜吃菜，没这个意思，你不必太敏感。啪，湘江放了筷子，我敏什么感啊？你当上了飞行员，我没当上。这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说，我不过是替你说出了你想说的。盛宴不欢而散。海云叹息啊，父子关系不好，双方都有责任。儿子小时候父亲责任大，但现在儿子成人了，为什么还不能忽略方法看目的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看到父亲的一片苦心。在自己这儿，儿子每次回来都有明显的变化，往成熟里变。今天下午他的表现尤其让自己欣慰感动。海云当然知道，他站旁边听自己跟人家聊会不自在不舒服，但是呢他一点不表现，没给自己一点压力。自己站住了他就站住了，自己跟人家说话他就听，适时的点头微笑，充分满足自己的母亲的愿望。即使这愿望是虚荣，知得体知体贴知宽容，让你不得不感慨他真的大了，你呢真的老喽。比起他的成熟，你任性的像小孩子了。怎么一到他父亲那儿他就不行呢？周日晚上湘江连夜走的，周一就得下部队，父子共处了两天。回家前 一心想跟儿子好好聊聊事业呀、生活呀，好好的聊聊。 事业上，一心想飞歼击机，最终呢，轰炸机都没飞上，飞上的是运输机。有没有想法？ 有想法， 湘江会进一步引导他转变观念。运输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。现代战争最重要的是快，快速投送空前增大的物质需求量，快速投送处理突发事情的精锐部队。什么快呀？飞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现代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输机的远程投送力量。 生活上，24岁了，肯定有想法了。 有什么想法？他们可以就此进行一下两个男人之间的切磋。 不成想，刚一见面就砸了锅，剩下的有限时间，哪里还能聊什么呢？能把砸锅的裂缝弥合上了就不错。显然对方也作如此想，小心翼翼，察言观色，话倒是说，说的也不少，但都是些没滋没味的废话，跟今儿天不错的性质差不多。 这天，海云和鹏飞出门，没有目的，走哪算哪，挨着地方聊。这么大的儿子仍不反感跟母亲在一起，让海云的心中充满感激。 哼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生活呀是公平的。 见过不少军人的夫妻，因为工作没办法顾及孩子而失去了孩子。有一个母亲跟海云哭诉， 哎呦，我以为孩子小时候不在一起没事儿，根本就不是啊，现在跟我一点都不亲，怎么都亲不起来。痛悔自己错过了孩子的成长，才明白亲子关系形成的最佳时期恰是孩子小的时候，弱小才更需母爱的呵护。 迎面一对老两口远远地走来，海云赶紧拉儿子拐上旁边的岔路，免得尴尬。老两口是空降师前任老政委和老伴儿，一致相中鹏飞做他家二女儿的女婿。二女儿毕业于上海军医大，湘江、海云都觉得条件不错，至少可以接触，但是呢，遭到鹏飞的拒绝，理由居然是不喜欢这种相亲方式，弄得湘江又是一通的火，形式重要还是内容重要啊？本末倒置，幼稚。 当然这话也只能跟妻子说说，儿子面前保持缄默。 父母跟子女说这种事儿，尤其需要关系和谐，这自知之明湘江有。出营区大门左拐，阳光暖熏熏的，鹏飞，一声高叫传来，鹏飞机灵一下回头，是罗天阳，骑辆自行车拼命地向这边蹬，车后呢坐着个女子。海云让鹏飞快去，自己转身就回家了。罗天阳到跟前儿，猛一捏闸，自行车吱的一声停住了，后头的女子差点给摔下来。他一手扶车，另一手跟鹏飞打上了招呼，你一拳我一拳，根本就忘了女子的存在。女子气得扭头就走。鹏飞提醒，哎，你女朋友生气了。罗天阳方才想起，回头看一眼， 不是什么女朋友， 不过就是两个孤单的人靠在一块儿，相互取取暖，相互填补填补空虚罢了。 闲着也是闲着。 罗天阳也是回来休假，也是在江市工作。他知道彭飞分到了江市，彭飞呢，不知道他。罗天阳在江市民航，飞行员，他的身体适合飞行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其实，就算有点小问题，像他们这种经过正规严格飞行培训的，民航也要。首先，民航飞行员的身体要求不必像军航那么严格。再首先，这能给他们省多少钱呢？开轰炸机、运输机的飞行员改装民航客机，等于不用花钱啊。说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他们在一个餐馆里找了个单间儿，要了酒。十年同学分手重逢，有太多的话要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